清平乐，六盘山，1935年10月。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20000。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